当时是用于观望这个城外的一些形态或者形式的一个地方哈。 嗯、 那还有一些秘密的出口、 嗯、 我们叫它这个暗门、 嗯、 有16个这个暗门。 嗯、 然后还有在这个城里面还有这个官衙还有行宫啊等等这样一些小的一些算是可以去游览的一些地方。大家如果知道一些历史背景的、 嗯、 会觉得非常有趣的。 是的。 当时的用处啊等等。 对、嗯、我们介绍了这么多的地方啊、 嗯、 可能很多朋友也已经迫不及待想知道一下了，因为体力消耗完了以后呢，我们要吃点东西、 哦、 其实来到这里的话呢，很多人都会选择一样料理，叫做韩语叫做탁백수， 对，清炖鸡是吧？ 啊，清炖鸡、 嗯，没错。 这是怎样的一道菜呢？ 哎，这个哎呀，太喜欢了。清炖鸡就是用这个就是清水炖这个鸡嘛、 嗯、 其实里边会放很多蔬菜啊、 嗯、 还有一些 中药一些 对对一些药材啊、 嗯、 等等在里面、 嗯、 然后最后呢还可以就放一些米饭然后做一个粥、 哦、 然后一起吃特别好吃。 这个呢可以大家想象成为这个鸡汤， 对、 啊、我们都说鸡汤是非常补的对吧， 对， 其实这个呢其实就是韩版的鸡汤， 是的， 因为它没有更那么这个多余的其他的调味料， 嗯， 所以它是 对 非常非常健康的， 嗯， 而且韩国人好像一般登山的话都会吃这样的， 是， 清炖鸡， 对对对， 白鸡，有人说哎呀，我都这么累了，我想吃点这个重口味的，其实不是的， 是的， 你流了这么多的汗，你要吃这样的补一补， 嗯， 另外呢，你吃这个清炖鸡的时候呢，在这个南山城附近呢，还有一些卖葱饼啊， 对， 卖这个 米酒啊， 对，巷子凉粉啊，这样的一些韩国特色的小吃的地方，大家也可以去品尝一下、啊 嗯、是， 来慰劳一下自己登山一天的决心。好的，那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期的京畿道广州的南汉山城之旅就是这些了，不知道您逛的怎么样呢，如果您听得很过瘾的话，也邀请您啊，在秋天的时候亲自光临南汉山城玩一玩。 嗯， 好的，那这期节目就是这些了，非常感谢丽华为我们的介绍，谢谢 谢谢、 嗯、 下期见， 下期再见吧，拜拜。